你们不在书房好好的读书，到此抛头露面，成何体统？ 爹呀，我姐妹常年在这绣楼之上，真是憋死了，闷死了，哎呀，烦死了！ 放肆！我请来张秋人先生书馆教书，你们不该心猿意马，到此逛什么会，看什么景？我不快快与我回 妹妹，不可与爹爹顶撞，要听从爹爹的教诲。爹，嗯，爹， 哎，淘气的东西。 儿女满堂，这公子刘儿聪明伶俐，活泼可爱，两个千金的刘月刘花，那是貌似天仙，如花似玉，那真真是有福气呀、 啊！哎呀，刘先生。香最重要，观望一半仙，恰值定春秋，定春秋。 啊，有了，一定是书馆的先生张秋人。 哎，张先生我不家门难成谋，请他来教徒儿女别无所求，选中的门婿名叫薛春林，他家业好不吃穿讲究。 原来是薛家公子啊，好官宦人家，好门第，不知薛家公子贵庚几何呀？ 公子25，小女19。 哦，大6岁。六冲 啊！ 啊啊！不，是66通算，66通算啊！不知这个啊，有道是男大六，福满楼。啊，他的这个啊， 请先生看过更替。 哎，我看看啊。妙哉呀，妙哉！紫草云卯算仔细，薛公子官宦人家好门第。 对。他父在京做大官， 这次我会算仔细， 掐得对来算得准，不愧你刘半仙，有名气有名气。 夸奖了。掐子算，女属兔来男属鸡，金童玉女配夫妻，男为龙德星，女为月德星，到头来夫妻和美算鸳鸯，儿女满堂美如意，美如意 啊！托先生的吉言，先赏银10两，日后啊再请先生喝喜酒。 哎呦，多谢张老先生。 老爷，那薛家公子定亲来了。 哦，来得好快 呀、满船的彩礼已然是吹吹打打进城来了。 快快迎接我、 福星、 快快迎接福星、不迎接薛春林。 是 大老爷。

门呢？ 只要一生气，就以酒代茶。哎， 公子请坐。公子请喝茶。 哈哈，好茶呀，好茶呀。 公子，公子，公子请坐。

来上重来鸳鸯。满腔怨怒恨如火，烧穿那公园宫墙与教坊。火呀火，火你要熊熊烈烈，熊熊烈烈烧君王。你要化作朵朵彩云，喊破咽喉也传不到你的耳旁。 Yeah.

听众朋友，新凤霞和古文乐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